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1集，成大佬绅士。今天的冉姐考虑好了没？婷兰，程温如公司的事情没有处理完，就早早过来了。程俊正坐在楼下沙发上，腿微微搭着，膝盖上还放着他惯用的电脑。程木蹲在小角落，十分认真地拿着小铲子等一系列工具，嘴里嘀嘀咕咕埋怨着他哥哥没有照顾好花。程温如去楼上找了一圈，没有找到秦冉，才下来坐到程俊对面。 冉冉他还没下课， 再等会儿。 程俊漫不经心地手指敲着键盘，头也没抬。 那就再等等。 程温如遗憾地叹息一声，坐直身体，指尖敲着膝盖。他微微眯眼说， 你有没有听说研究院要进一个不是四大家族的新人？ 研究院专攻武器与自动化机械的工科研究，程俊对这些向来不太在意，眸色浅淡说， 是吗？ 你怎么半点情绪变化都没有？ 程温如双手环胸，抬着下巴看他， 你不是已经开始跟大哥争了吗？ 谁跟你说我要跟他争？ 程俊挑起唇角，松散地看他一眼，指尖暂且停了在键盘上的动作。 家里都传遍了。 程温如轻声， 就二堂主那件事啊，大哥在程家如日中天的位置都被你给撼动了。可以啊，不动则已，一鸣惊人。 那是个意外。 提起这个，程俊忍不住笑了笑，眉宇间流淌着雅致的韵色。 我不跟他争。 程温如往后靠了靠，眉头拧起。 还不争？你要知道，大哥那个人最后不会给你活路的。 程家在老爷子的管理下算好的，秦家一脉自相残杀到现在，连四家家族都挤不进来。一个家族最重要的就是领导人，任人唯贤，胸襟开阔，过人的雅量，不然难成大气候。程饶汉这个名字，程老爷子给他取的时候就希望他有广阔的胸襟，没想到最后还是随了他母亲。这些年程老爷子对程饶汉越来越失望，但程俊一直无意程家，程温如专心公司，这才让程饶汉在程家一家独大。 争是要争。 程俊淡定的嗓音里多了一些漫不经心， 但是争的不是我。 他把腿上的电脑随手放到桌子上，看向程温如，不急不缓地说出两个字， 是你。 我？ 程温如一顿，然后摇头失笑道， 怎么会是我？ 只能是你。 程俊站起来，指尖将桌子上的车钥匙勾起来，走到门口的时候稍微顿了顿，才放缓声音说， 程家还是需要程家人来继承。 门被轻轻带上，程温如坐在沙发上，一双锐利的眸子眯了眯。 大小姐，喝茶。 程木洗了手，又去厨房倒了一杯茶，放在程温如的手边。程温如伸手接过来，手捧着茶杯，眉头稍拧，指尖无意识地敲着茶杯。他不是第一次跟程俊讨论这件事了，但以往程俊都是漫不经心地应他，之后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。程家的事情他最多就接手一半，带入正轨了就随手交到程家人手中。当初基地就是这样，他参加了半年特训就爬到了基地负责人的位置，可偏偏把一队人交出来了，他直接撒手走人去学摄影。老爷子当初被他气得要命，最后还是没有舍得说他。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外界传言他爱好广泛，行事过于飘忽，太过自负，难成大事。 一开始程温如也是这么认为的，直到后来老爷子病重，程经带他去了拍卖场，见识了忘忧这种像是外星物种的东西，自此稳定了老爷子的病情，这点程经嘱咐过他不能外传。后来程俊又带着他开了一个公司，外界传言他手段不凡，但实际上他的手段比起程俊弱的不是一星半点，甚至于他在商场上杀伐果决的手段有一半都是从程俊手上学来的。他深知自己变化了很多，公司里好几个程俊找来的老人不时会教他一点新的东西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程俊要想继任程家，只要他想就没有不可能。这几年来他不止一次跟程俊讨论这个问题，程俊呢每次都非常敷衍他，只有这一回程家还是需要程家人来继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程温如喝了一口水，回想到程俊第一次被程老爷子接回程家的时候他还未成年，只记得那一年年份很好，还有百年来最大的一场流星雨。京城格局变化非常大，几大家族家主那一年全都外出去了外地，程老爷子回来后就带回了一个仿如浴血堆砌的3岁小男孩，一直在昏迷状态，3天才苏醒过来。程老爷子只是跟他与程饶汉解释那是他最小的儿子，其他就什么都没有说。程温如母亲在生了他之后就已经离世，这么多年程老爷子一直没有续弦，突然多出一个儿子还百倍宠爱这个老来子，程饶汉接受不了，程温如却能接受。程俊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程温如带大的，两人之间姐弟感情要比程饶汉深很多。程温如一杯茶喝完，脑子里想了不少事情，所有的一切像是有些头绪又像是没有头绪。程温如放下茶杯看向程木，翘着二郎腿， 木木你们是怎么被我三弟捡到的？ 他不知道程经在干嘛，但从程经的言吐举止间能够体会到他比他公司的那些老人还要厉害。 捡？ 程木一听立马摇头，顿了一下，然后支支吾吾地解释了一声。 什么？你大声点。 程温如挑眉， 我是说我哥他们用我找俊爷碰瓷的。 程木涨红着脸开口道。程温如这一下真的好奇了，他手支着下巴想问问程木他们究竟是怎么碰瓷的。这会儿程木一句话都不说，低着脑袋去修整花了。近11月中的天气很冷，今天也不是什么节假日，程俊把车停在了路口，就步行了2分钟到校门口处。他抬起手腕看时间，预计还要等1分钟，才漫不经心地抬头看校门口。京大无论是任何时候，校门口处的人都不少。程俊等了1分钟，才看到人群里扣卫衣帽子的人，他半垂着脑袋，似乎挺不耐烦的。还能看到他黑色的耳机线从白色的卫衣里头滑下来。京城入冬早，11月的天气温度最低已经降到了4度，很多人都裹上了棉衣。等人走到不远处，程俊才把人拉过来扯下他的帽子。 冷不冷？你大衣呢？ 他昨晚去处理一些事情，早上回来的时候秦冉已经去学校自习了，程木也一早就去找林思然爸爸了。程俊低头扯开外套，将秦冉从头到尾包起来，然后又侧头看着秦冉，略微思索，觉得去年冬天程水就照顾得很好。这段时间以来，程俊觉得陈淑兰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， 秦山他能自个儿把自己玩死。有点冷，早上没有这么冷。秦冉伸手随意地扯了扯衣服，露出头，不太在意地回道，学校有空调，他穿衣服也就随意了一点。程俊瞥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松开手，拿出钥匙开车门，压低声音，没事一问， 冉姐，你有考虑好吗？ 秦冉拢了拢衣服，没有抬头，含糊不清地开口道，没有。程俊低笑一声， 行。 他把车开回亭栏，程文如还坐在沙发上没有走，似乎在思考人生。看到秦冉回来，他眼前一亮，放弃了思考人生。 冉冉，姐带你去一家私房菜馆，那里的水煮肉跟排骨绝对好吃。 秦冉随手把书全都放在了桌子上，书的顶端是两张倒扣着的 A4 纸。程木就走过去看了看，纸的背面他能隐约看到协议二字。他想了想，看向程温如，抱歉地开口，今天我约了一个老师吃饭。 老师？ 程温如下意识地想到了魏大师。 那我能不能请你跟魏大师吃饭？ 秦冉脱了外套，准备上楼换衣服，听到程温如的话，他略一思索，扬着眸子说，不是魏大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